那毕竟上一张他的这个录音室专辑 Play 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2014年。虽然说呢到现在蔡依林依然没有发行新的专辑的任何的迹象，但是呢在歌迷的呼声之中，今年呢终于还是推出了几首单曲，小小的为歌迷们解了渴。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六月份，他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我对我。在歌曲的录影带中呢，他化身这个女斗士啊，造型坚毅而有神。那么这些年呢，蔡依林一直都是以这个女斗士的形象示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呢很火，是吧，他呢也参与了其中一期的录制。在节目当中呢，他就跟选手们说，这个时代呢大家都可以红，但是你能红多久呢？你的努力跟你的才华还有才艺，你愿不愿意坚持下去，这才是我们想要走长的唯一的办法。那么蔡依林是怎么说的，一直以来她也确实是怎么做的哈。所以说呢，她还有一个外号就叫做拼命三娘。好了，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就是拼命三娘蔡依林。欢迎各位呢延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各位自己或者说是您身边有哪些坚持不懈的榜样和事情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么在拼命三娘之前呢，蔡依林有一个外号叫做地才啊。什么叫地才呢？不是地菜哈，地才呢就是跟天才完全相反，他的成绩呢完全不是由天赋带来的，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事情呢也让我想起来这个 C 罗最近有一波这个推文哈，写他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蜕变啊，就是那句话，从来没有什么天生要强，从来都是这个百炼成钢，是吧，大概就是这意思哈。蔡依林呢从小不太喜欢唱歌，因为她小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很害怕自己唱得不好呢被别人笑话，是吧，女孩子家的。那比起唱歌呢，那时候的蔡依林呢可能更爱的是读书，她的这个好胜心呢从小学开始就慢慢展现出来了。好好读书不是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她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能让老师和同学们注意到自己。结果呢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两刃剑吧。学习成绩虽然说是名列前茅，但是给自己搞的心理压力也是蛮大的。所以说呢，很多学生朋友虽然说很喜欢蔡依林，但是呢也要从她的身上汲取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养分。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她的歌说爱你。 说爱你来自蔡依林。那到高中的时候呢，蔡依林就对音乐自然产生了兴趣，她呢还组建了一个乐队。可惜的是呢，合作的乐手水平有限，每一次排练的时候呢都会被别人嫌吵。那么久而久之呢，蔡依林慢慢的就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搞不清楚是自己的歌声没有用武之地，还是自己唱歌真的很难听呢。好在呢，自己的妈妈比较开明，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唱歌，然后呢就鼓励她呢去参加比赛。结果呢，在1998年的时候呢，蔡依林还真的是通过歌唱比赛脱颖而出，那么在选秀节目当中啊拿了一个冠军，之后呢顺利进入了歌坛。继续来听歌，日不落。日不落来自蔡依林。小七亚金说，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瑞雪飘零也说，女王蔡依林是我最好的偶像。朝暮雪也说，目前呢我最佩服的人是我的大学室友。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的放飞自我了，宿舍里呢只有她依然保持着高三的状态去学习。最开始呢她想让我们像她一样，后来呢只求我们不要随便打扰她就好。那么直到考英语四级的时候呢，我才真正的开始踏踏实实的重新捡起书本。但是因为呢长期这样的放纵，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复习了。而他呢是从大一一直到毕业，一直都抵御着外界的所有诱惑，只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呢我们能通过考试也都是他的功劳，在他的督促下我们突击了半年，大家都顺利通过了考试，多好，跟一个学霸一个宿舍哈，绝对不会往下掉。那么和其他当红歌手不一样呢，蔡依林刚出道的时候呢确实没咋火起来。在1999年公司的安排下呢，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1019啊。虽然说这张专辑呢帮她拿下了很多最佳新人奖，但是呢市场反响很一般。那么这个一般到什么地步呢？蔡依林发专辑的时候还是一个在校生，然而呢学校里也并没有人因为他是歌手而讨好的喜欢他。那么唱片公司呢到他们学校办演出，他上台这个唱歌的时候呢，台下观众的内心是毫无波澜，甚至觉得呢有点无聊。大家的反应就是该聊天聊天，该干嘛干嘛啊。这个倒不是大家不喜欢音乐，只是大家不太喜欢他的音乐。那么同台演出呢还有一些名气很大的歌手或者是乐队，哇，这个人家一上场，台下的气氛就哇就嗨翻天了哈。所以说这样的状况呢就让蔡依林很崩溃，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论学习呢都是在班里这个拔尖的，是不是？那么一提蔡依林呢，就没有不服的，走哪儿都是老师最爱的学生。结果呢，自己都成了歌手，而且还是比赛的冠军，我也发专辑了，好嘛，反倒被无视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巅峰时期的这样的冰冷和刺激呢？好吧，一起来分享蔡依林早期的歌曲，叫做《我知道你很难过》，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1019》之中。 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听完这样的声音，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哈。这是在校生时期的蔡依林的作品，其实听出来呢真的是缺少一些生活的历练和滋味在其中。相信现在的蔡依林再来唱这样的歌的话，味道和感觉会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 我知道你很难过，来自蔡依林。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拼命三娘蔡依林，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坚持不懈努力的榜样呢？当时呢蔡依林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很痛苦的哈，拿了冠军，然后学习成绩又好，结果呢我也发专辑了，但是呢反倒被无视哈。那么其实呢这种痛苦的根源哈还是源于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说白了哈，哪有那么多一出道就成名的歌手啊，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当了歌手了必须要当那种人气超高的，不能当默默无闻的那种，结果呢他就遭到了现实的这个降维打击，太痛苦了。后来呢他以不满这个经纪公司提出的半年一张唱片这样过于商业的要求，还有长期的这样的账目不清，决定呢单方面终止合约，导致整整一年的时间几乎是销声匿迹。 怎么说呢，蔡依林的反应其实就是四个字了，年轻气盛。继续来分享她的歌，就是爱。太阳333说 Jolin 经典好歌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聚会上同学们唱的假面的告白，之前呢对于他的印象似乎都是欢快明丽的曲风，而这首呢让我知道了蔡依林还可以把舒缓深情的歌曲演绎得很好。就是爱来自蔡依林的演唱。在蔡依林销声匿迹的时候呢，歌坛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歌手异军突起，这让蔡依林呢完全失去了优势。相貌呢可能在歌手当中不算特别突出，身高呢也不是太高，音色呢可能超不过孙燕姿，舞蹈呢这边有萧亚轩，而且呢她也不像梁静茹有一个视她为珍宝的恩师李宗盛。于是呢，在人们还没有关注到他的时候呢，蔡依林似乎就离凉凉不远了。好在呢，他父亲是一个明白人，看到女儿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了自己的女儿。虽然说这件事情让蔡依林和唱片公司彻底决裂，但是呢，也让她的名气增加了不少。解约之后呢，蔡依林其实本来想回到学校，但是呢，重新回归到学生身份吧。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很快就又有新的唱片公司找上了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蔡依林很好听的一首歌，也很经典，倒带。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

因为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周令拼命提升自己，学舞蹈啊，挑战各种高难度的动作，钢管舞、丝带舞、芭蕾舞等等。他说过，喜欢我的人和讨厌我的人一样多，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就好。雀斑少女的夏天也是我个人最爱蔡依林和周董合作的歌曲《说爱你》，布拉格广场，超级甜。还记得蔡依林刚出道时身材、跳舞、唱歌都不出众，不是特别出众的她现在这些方面呢都做得非常出众。雪玲也说哈，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做的事情，就是我老公说到现在还在坚持的事情，就是吃吃吃。除了美食呢，他还没找到能够主动去坚持很多年的事情。哎，等一下，到现在还坚持的事情，难道不是爱我吗？好吧，现在呢天气很热，但是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冬病夏治。那么最近呢虽然说是天热，但是大家呢还是尽量减少吃一些凉的东西和一些凉的这样的饮料，那么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来说回蔡依林，签约到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呢，蔡依林就完成了两次转身。第一次呢就是凭借《看我七十二变》和《城堡》两张专辑大放异彩，一举成为了和孙燕姿、梁静茹等人人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就这些一线大牌吧，这个人气相仿的女歌手啊。很多人呢都把蔡依林崛起呢可以说是归功到了周杰伦身上，那毕竟呢这两张专辑中的热门单曲几乎都和周董有关。但是呢由于舆论和自身的双重原因，两个人呢最终分道扬镳了。那时候呢蔡依林呢挺自强的是吧，和唱片公司约好了新专辑呢不再收周杰伦的歌，也不再和周董同台演出。当时外界一听都傻了，毕竟这个蔡依林的成功是建在周杰伦为他写歌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当时很多人就断言蔡依林这样做走不了多长的。尤其是第七张专辑《野蛮游戏》问世的时候呢，因为曲风变化挺大的，所以说口碑上呈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状态。不过呢他却在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证明了一句话，那些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好吧，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专辑《野蛮游戏》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天空》。 天空来自蔡依林的演唱。我和巴喜还有小花居说倒带不能停。岳峰也说无论有多少人不看好蔡依林，不能否认的是她这几年一直在国内女歌手当中的顶尖位置，做自己想做的，不管是销量、人气、代言还是作品，现阶段她真的没有输给任何人。现在华语歌坛也需要这样的人出现，坚持做自己的风格，多元素多样化的音乐。天空来自野蛮游戏这张专辑，虽然说这张专辑呢充满了争议，但是呢蔡依林还是决定延续这张专辑的风格，从少男杀手彻底变成潮流歌手。歌曲的风格也是越来越偏向舞曲，而且呢舞蹈风格和造型风格独树一帜。06年发行专辑《舞娘》的时候呢，所有人一听哇，吓了一跳，因为呢蔡依林几乎对女歌手这三个字可以说是重新进行了一个定义。除了唱歌之外呢，歌手还可以表演出高难度的彩带舞、压腿、高空旋转。那么在这之前呢，华语歌坛是从来没有人出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过的。在后来的巡回演唱会上，蔡依林呢又把自己的风格可以说是放大，挑战了很多人眼中的不可能。表演什么呢？吊环、鞍马，这些只会在体操赛场上见到的道具都被他搬到了演唱会的舞台，成为了他展示自己的工具。那么那些专业舞者需要几年才能练好的动作，蔡依林逼着自己几个月都练下来了。那个时候呢，支撑他的除了坚韧的意志之外，就是从小培养的这一份好胜心。一起来试试这个打破女歌手三个字定义的这首歌曲《舞娘》。舞娘来自蔡依林。默默说没想到还能听到说爱你这首歌曲，瞬间思绪就被拉回到学生时期。那时候呢自己不善言辞，不敢表达，经常听这首歌给自己打气，但最后呢也没说出口。蘑菇说记得以前玩音乐和赛车类游戏的时候，老能遇到这首歌当做背景乐，自从不玩游戏了，这首歌几乎就再没听过，满满都是回忆啊。哪首歌呢？因为我不玩游戏，所以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哪首歌用到了游戏当中了哈，麻烦你告诉我。让蔡依林印象最深的学舞蹈经历，其实还不是我们分享的这首《舞娘》，而是在为歌曲《花蝴蝶》拍摄录影带前的一个准备期。在这个录影带当中呢，有一个芭蕾旋转的长镜头，画面中的蔡依林不停地转啊转啊转啊转啊，数不清她转多少圈。为了让自己保持匀速平衡，蔡依林练了好久好久。那时候呢，她每天的训练就是从舞蹈室的一头一口气转到另外一头。在最后拍摄的时候呢，这个镜头至少拍了50次，每一次都要转20多圈。那么最后完成的时候呢，她已经是这个 忘记了自己磨破的脚趾，光顾着自己开心了。不过呢，每一次聊起这些经历，蔡依林呢都显得很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他就说了，很多动作呢是之前看到的，很喜欢的，所以说呢就一直留在记忆之中。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我就主动提出来要加在我的作品里。刚开始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都会觉得很危险啊，不要去做。但是我觉得呢，有趣，没做过的事情呢，总是很吸引我，所以说就疯狂的去学去练，要做就做到底。所以说呢，经他这么一说，好像只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练习，真的不需要什么天赋就可以和他一样优秀了。但是呢，仔细看蔡依林的经历，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个理儿说得通。一起来分享他的歌《花蝴蝶》。花蝴蝶来自蔡依林的演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我们今天来说蔡依林，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流传一句话叫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那么这话呢放在蔡依林身上也是绝对适用的。她的努力呢不仅体现在这个唱歌和舞蹈的技能层面，还体现在她的心态方面。那么刚刚尝试转型的那几年呢，他因为不太被外界看好，经常被网友攻击，网友们呢就嘲笑他说话的方式，还把他出糗的表情呢做成表情包啊，各种玩。那个时候呢是网络文化的一个爆发时期，很多人呢不能乐观的看待这些新鲜的事物。蔡依林呢也是一样，当时呢就有记者问他上网的时候看到这些怎么办，他的回答也是说不太理智了哈。但是呢最近几年呢，蔡依林也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试着跟网友们呢多多交流。当然了，现在态度已经是180度大转弯了哈，亲自动手制作自己的表情包。那比如去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新专辑你们尽管催，今年能出算我输这样的表情哈，这种自黑的方式还是挺讨这个网友喜欢的，因为显得很接地气嘛，不再是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端着的感觉哈。那么现在网上说他不好的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以前呢他被调侃的说话方式啊也慢慢的被网友推广开，反倒成为了日常对话当中经常出现的词，比如说路人甲、秋咪还有 LN 不分的这样的说话方式。其实呢最开始都是因为调侃蔡依林才流传在网上的。一起来分享他的歌《第三人称》。 僵硬，用你好表情面对失去，我开始用第三人称的口气，不疾不徐，只是不关机，看着他自成一句歇斯底里，看着他双人床上松了抽泣， 第三人称来自蔡依林，同样也是专辑 Play 的主打歌。在2018年的3月，也就是几个月前，媒体呢报道了蔡依林生病住院的消息，原定出席的时装周的活动呢被迫取消。他的歌迷们听后呢奔走相告，高兴得不行。所以说呢，很多不明原因的路人就好奇说，这帮人到底是不是真歌迷啊？偶像住院了还怎么拍手叫好呢？理由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蔡依林走红之后的十多年里，这是她第一次请病假。以前呢她也生过病，哪怕是练舞的时候把脑袋磕破也没见她休息过。这一次呢是病情有点严重了，真的是直接住院了，所以说必须要休息了。尽管呢歌迷们一边天天跑到她的微博下面催她的这样的新专辑，但是呢听说她生病后呢都长舒一口气啊，周琳终于可以休息了。好吧，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他的我对我。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天晚上10点，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侠盗联盟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好歌会说话陪伴各位。明天呢是我们的录播节目，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王家卫电影当中的那些歌曲的一个欣赏，明天见喽。 没事就自我挑拨，让我自带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精准，前线线团将之风跌到窄道从不寂寞，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 起了闯一波， 其实精神不是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 等一等，等一等。